850-1-3045 850-1-304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慢。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明天北京文艺广播将迎来开播24周年的日子。今年北京文艺广播将延续去年深受听众喜爱的生日季活动模式。在4月一整月的时间里，开展以春风得意花开为你为主题的线上线下活动，与听众充分互动，为大家送上好礼。明天下午的2点钟，诵读小站将在西单图书大厦举办特别活动，著名朗诵艺术家陈铎将和热爱朗读的朋友们现场诵读美文，以文怡情，以读会友。继续关注本台的消息。昨天下午在繁星戏剧村，以北京电台6位主持人现场演绎奋不顾身的爱情精彩片段的形式，正式开启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与繁星戏剧村战略合作的序幕。繁星戏剧村1号和2号剧场也同时挂牌为北京电台103.9和87.6剧场。据了解，今后北京电台的优秀主持人将参演繁星戏剧村的经典 IP 剧，繁星的戏剧人才也将会参与电台文化戏剧类节目的录制。昨天，第7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执行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军运会歌曲征集座谈会。第7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将于明年的10月18号到27号在湖北武汉举办。执委会在今年的1月29号面向全国全军组织开展武汉军运会会歌主题推广曲征集活动之后，得到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截止到本月26号，一共收到来自社会各界的投稿300多件。在昨天的座谈会上，最终选出会歌主题推广曲优秀作品各20件。意大利博洛尼亚童书展正在举办，今年中国首次成为博洛尼亚书展的主宾国。书展期间，4名由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北京中小学校阅读联盟挑选的中学生志愿者在北京阅读季展位进行志愿者服务。其中学通社的小记者秋露向我们介绍了书展现场的一面展示墙。 在博洛尼亚童书展的中央有几面非常大的墙，墙上面贴满了各色的插画，这些插画都是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插画师创作的。我觉得这板墙是一个书展非常非常吸引人的一个地方，因为这个墙它色彩非常的多嘛，所以说我觉得把这些画放在一起的话，会是一道很亮丽的风景线。 另外一位学通社小记者史新宇对展会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对于以后的展会设置，我觉得可以多增加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我们这次展会带来了活字印刷和毛笔字的展示，我认为以后可以每次展会我们去请一位非遗的传承人，这样他们会对这方面更了解。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来关注天气情况。这个双休日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稳步上升，其中扩散条件从今天开始转差，明天空气质量可能会继续下降，出行前请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点有戏，有戏。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下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米夏，我特别羡慕我们要追的这部戏的女主角。 为什么？ 南方有乔木正在播，是吧？这个白百合演的这个女创业者啊，女科学家，她怎么能运气那么好呢？啊，要钱有人上门找她钱，那么同时投资人还长得那么帅，还死乞白咧的要把钱借给她， 是吧？他也不能说是女科学家，就是一个这个搞理工科的这样一个研究者。 哦，对，你还没到那么高度，是不是？他运气就这么好，你说这是戏呀、还是戏呀、还是啥呢？ 我觉得生活中不会有这样一只好运气的宠儿吧。 你知道我因为做节目的关系，我认识很多的创业者，十个创业者当中大概有一个女创业者，那么十个女创业者当中，我估计遇到这样的投资人的可能不到0.1%。 哦，就是说现实生活中根本没有。 太假了。 我觉得假的是那俩，他遇到那俩男的都那么帅。 对，又帅又有钱。 我觉得理工男啊能那么帅吗？然后身材还那么好 啊， 这和我们传统的就是对理工男的这个定位啊就不太一样。 你说要是我表妹听到了这样的，看到这个戏然后要去创业，我怎么拦她呢？她说投资人都是那样的啊，我该怎么阻止她做这个事情呢？ 你有几个表妹请问？ 我实话实说 啊，我以为有十个啊。算了，您甭想了。是这样，我们正在说的是江苏卫视和浙江卫视正在热播的《南方有乔木》啊，我们追了几集。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这部电视剧啊？它是以一个无人机行业为背景的，是一个算是都市偶像爱情剧， 还有复仇元素。 哦，这两集播下来，我们发现里头哎，还真的过去结下了梁子啊。 白百合扮演的南乔是一个纯理工女，自己创业做无人机公司的老总，她负责技术。陈伟霆扮演的十月是特种兵出身的酒吧老板兼投资人。男二号常建雄和南乔青梅竹马，对无人机也有研究，而且还是十月的战友。他们俩在部队的时候呢，有过一段关于无人机的恩怨情仇，并且一直延续到现在。 你发现这个配置其实也比较套路的，就是男主和女主呢，这个爱情可能会遇到困难，遇到挫折，在女主的旁边有一个和她青梅竹马的另外一个男二出现了，但是这个女主对这个男二毫无感觉，但是我们外人看来，这个男二已经非常完美了，有的时候大家往往会喜欢男二超过男一， 哎，这不都这么编的吗？对吧？从小到大的感情特别好的，最后不能在一起，一定是这个是吧？别人的碗里的饭更好吃啊！ 别人碗里的饭更好吃啊，就是看着锅里的啊， 是 碗里的不吃。 哎，而且呢，这个所谓的投资人呢，还特别浪漫，是吧？长得帅，有钱还罢了。有一天，这个十月啊，编造了一个星空效果的房间，俩人在里面啊，关于无人机有一段对话。哎呀，看得我们那叫能再肉麻一点吗？ 对，他这个感觉有点像那个我们追的恋爱先生，就那牙科诊所啊，就突然有高科技的感觉， 弄一个宇宙飞船式的牙科诊所。 对，当然这个无人机确实是有点高科技的成分啊，俩人都穿着那白色的衣服面对面啊，在谈科技，但其实谈的是恋爱 你说这是谈情还是谈钱呢？投资人如果都像戏里这样是吧，把钱都放在情上了，不亏光才怪呢。 我们俩呀要把这段演绎一下、 那我们先来听一下原因。 没想到一个遥控器就可以把你请过来，飞行器对你真的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你说呢？ 刚才你看到的就是第一个 MEMS 传感器，应用在飞控系统的多旋翼飞行器上，但这个传感器对环境的要求极高，所以最终不能量产。 Dr. Tinson Frederich 致力研究这个技术，最终这个技术呢就落在极客飞行的每一个飞行器上。 知道的还挺多。 这就是我想投资你的原因，刚才我说的话都是背台词，那些话都是我的分析师告诉我的，他跟我说南小姐的飞行器值得投资，科技的革新，前景也好。 你想方设法的让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跟我表个态，说你对无人机感兴趣，是吗？ 你是说我还是说我的分析师？ 无所谓啊，每一个关心无人机的人啊。 一个女生从事无人机的事业 有什么可特别的？就像有人喜欢唱歌，有人喜欢服装设计一样，只不过恰好我喜欢无人机，一直做到现在。 想去住酒词吧？ 啊，住无人机事业吧。 果然是我意料之中。 那你想一个意料之外的。 祝我还活着。 其实我真的没有别人印象中那么厉害。 你很坚定。 我只是不想辜负在我背后推着我向前走的人，常建雄、温迪、秦时雨、小 Q、 小安，还有我哥哥。我越来越觉得是这些人的出现把我组成了一个没有缝隙的圆圈，每一个点都卡得刚刚好。七年前在我最最困惑最最迷茫的时候，是因为常建雄给我看了一篇论文，刚好是你刚才说的 Dr. TF 的，所以我才会出国留学，跟着教授一起研究无人机。所以就是冥冥之中的事情吧。 你这个骗投资人的故事说得熟门熟路的，我差点被你感动到。有没有想过在满天繁星下试飞你的无人机啊？ 现在吗？ 你怕你的无人机不行？ 你的分析师没有告诉你室内悬停技术是极客飞行在业界一举成名的原因吗？ 果然是 Dr. TF 的好学生。研发室内悬停的技术是你想出来的吗？ 不是啊，常建雄的。七年前他对这个技术就有了一些雏形的想法。其实你别看常建雄这个人平时会有一些愣愣的，但是他对无人机的认知理解都有特别特别超前的想法。不夸张地说，没有常建雄就没有极客飞行。飞吗？ 不飞，你先走吧。 啊？ 现在是新品上市的重要关头，先是处理一下。但我答应你，总有一天，我会带你到银河下真正的飞行。到时候我会跟你说 你在你事业如日中天的这七年当中，我究竟在做什么？ 我们肯定不像他们这么演， 我们俩要按这么演啊，就显得太乏味了。要不这样吧，咱们把他拽到咱们熟悉的领域， 工作的环境， 对，大家也相对熟悉。 米夏，你现在就是我们欢乐追剧人小组的总工程师。 那您呢？ 我呀，我现在不是你们这个组了，我是投资人了。 哟，您都是投资人了，您是金主了是吗？ 对，米夏开发了一个叫金三角的话筒啊，我觉得这话筒未来在这个广播电台界啊，那绝对是特有市场。 金三角的话筒，好，简称金话筒。 金话筒啊，米夏 三角 的， 嗯 啊，那我 这拿着也扎手啊，这个。 我首先要是吧，给米夏创造一个浪漫的环境，这样的话呢，他才愿意把这个东西给我。 那咱在哪儿呢？地下二层吧。 咱们在这个食堂吧。 啊，食堂 有这个效果是吧？空旷。 咱食堂是有多大呀，说话都得香喽。空旷的食堂，来吧。 好， 你看你找这地儿我就得去，我这么一吃货，来吧。 好，哎呀，没想到一个话筒就可以把你请过来呀。你说这话筒对你真的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呢？ 你说呢？ 刚才你看到的不就是一个金三角的传感器吗？应用在广播电台的很多领域，不过呢，这个传感器对于录音间的要求极高，所以不能量产。那么这个 Dr. Dyson 呢，他致力于研究这个领域已经很多年了，最终这个技术就可以落在每一个广播电台，每一个想要在家里做录音室开录音棚的爱好者的手上。 你知道的还挺多， 这就是我想投资你的原因。其实呢，刚才我说的都是背台词了哈，那都是我的分析师告诉我的。他跟我说，米小姐的话筒值得投资，而且前景非常好。 咱俩虽然第一次见面，但我也得说说我对你的感觉。你虽然是个投资人啊，但我觉得你说话挺没溜的。 哦，你是说我刚才分析不行吗？ 对，我觉得你这个语气特别，就是有点装大尾巴狼。 那你一个女生，从事跟无人机有关的事儿，你不觉得你很 special 吗？ 我是一个主持人，我感兴趣的是金三角话筒。 走错片场了，对不起。 我就知道你没料。 你说你一个女主持人，人家都在做节目采访，是吧？谈笑有鸿儒，可是你为什么关在一个实验室里研究话筒？你不觉得很 special 吗？ 就说明主持人这条路走不下去了，所以我就和你这样的白丁聊天吗？我这个研究一下金三角话筒。 啥也别说了，咱们在食堂，来倒醋。想一句祝醋祝酒词吧。 酸酸甜甜味道好。 果然是我意料之中，真的，我以为你会说晒够100天。 老抽好吗？你虽然是投资人啊，我跟你聊两句，我真的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厉害。 可是我觉得你很专注啊。 我只不过是不想辜负在背后推着我往前走的那些人。 听说你背后的男人有香露、赵亮、张帆，还有一位女人。 我这背还真是挺大的啊，虎背熊腰，这背后这么一票人呢。 我特别想了解，你怎么找到了研究这个金三角话筒的技术？你知道我们在市场上寻觅了很久啊。 其实呢，我也是因为工作当中遇到了这样的困难。就是因为我这个自然条件比较好啊，声音比较洪亮，中气也比较足，就是和这男搭档录音的时候啊，他们这推子都推到头了，还显得非常非常的虚弱。为了这些男搭档，我觉得我应该研究一款金三角话筒，他们使用了这个话筒之后啊，声音就能洪亮了，就我能够和我匹配，能够搭档了。 差点被你感动。 你不用差点啊，你就感动得了。 现在为男搭档考虑的女主持人已经不多了， 是吧？要不说我贴心呢。 有没有想过在我们的食堂里用一下你的话筒？ 干嘛盛汤啊？ 你看哈，你的话筒倾注了你那么多的精力，还有你对于搭档的这种情怀。 哦， 今天一会儿各个领导都要来，难道不想在大家面前展示一下吗？这样的话，可能每一个男搭档都能配一个，不仅仅是香露、张帆和臭亮啊。 哦，一人配一话筒。 这样以后我就可以把你的话筒推广到所有的乡村广播站呢。 是便携式的吗？请问配完之后您别哪儿啊？别腰带上。 也许你的话筒还可以安放在我们的华为、iPhone、锤子。 小米的手机上啊。 哦，是吗？哎，还是一个袖珍话筒。 或许每个警察都可以用得上。 动摇动摇，我在长安街。 哎呦，没想到我这个小小的行为竟然还影响到这么宽广的领域，不仅拯救了我的搭档啊，还应用在这个领域上了。嗯， 但是我得给你提一个人。 你说。 刘笑。 啊，刘笑。 他用，那我们的话筒还可以推向整个的音乐界。 是吗？ 说不定有一天春节晚会就用的是咱们的金三角话筒。 是吧？那我 作为投资人，这是我的附加条款，要钱必须选择刘笑。 是吗？啊，那我勉为其难，我考虑一下啊。这个 现在是新品上市的重要关头，你先去处理，先考虑。但是我答应，总有一天，每一次庄严的事件都用上咱们的金三角话筒。 那我觉得你是要疯啊！我得赶紧去医院去瞧瞧啊。 对，以后医院喊号也用咱们的话筒。 好，咱们的话筒遍天下。 下一个香露。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4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4点有戏。刚才我们这个算是什么演绎啊？ 这我都不好意思说啊。这颠覆性的演绎。 颠覆性的啊，因为这个戏呢实在是没有让我们有特别想要去啊这个学习啊，或者是想要去超越的这种感觉。 你说会不会中间弃剧呢？ 很有可能啊。 是吧？ 但是我不会放弃你。是吧？ 啊，谢谢您不放弃我。 不弃搭档啊，我们永远 弃剧不弃人。 啊，对。 天生丽质难自弃。 就是这样，有自信。这个戏为什么说我们有可能气呢？还有好多穿帮的镜头 啊！你看这两集哪穿帮了？ 哎，这网友眼睛更尖 哦， 从那个弹幕里看到的，不就是那个10月要，这个南桥还钱吗？南桥没钱呀，然后呢，这个常建雄就早知道他有那么一出，于是呢，早就准备好2000万了，而且还写了一个合同，还钱合同，给这个10月。结果细心的网友看了一下，发现里面的公司名字叫即可飞行。他不叫即刻飞行吗？刻，时时刻刻的刻吗？画面里面那个合同写的是可以的可，即可飞行。 这个其实你放一份合同呢无可厚非，既然你都做了，但是你上面还有一个错别字啊，还能被人家看见，这就有点 对啊， 说不过去。 实习生说我不背这黑锅，这明明是是吧？后期没注意的事儿吗？但是你如果米夏你是制作人，你后期发现这么一个漏洞，你怎么办？ 哎呀，或者把这镜头剪掉，或者弥补，可能也不大可能弥补 了。因为他那镜头里面要出现常建雄三个字，他的名字数在里面了 啊。 哎，如果你出现这样的差错，你怎么办？ 剪掉吧。 剪掉。 如果发现了，那就一定要补救，不能说就这样就播出去了， 不弄，对不对？米夏，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是，啊，如果以后你研究金三角话筒的话， 我怎么感觉我研究的是飞镖呢？金三角， 对，那我觉得你是对得起投资人啊。还有一个这个穿帮的镜头，就是有一次南桥和10月去爬山，是吧？10月说你还了我的钱，可以，你还欠我一次约会。爬着爬着呢，好像就听到一个人喊救命，他们就去救他，那个人心脏病犯了。于是呢，很酷的一幕就出来了，那个南桥就通过电话让他公司人操纵无人机，带着心脏方面的药飞到他们的那个位置来，这一幕都感觉很酷啊。可是最后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他们把人送上了急救车，然后呢无人机也不要了，两手空空，他们俩就走了。 这个确实是，我们看电视剧的时候，尤其是这个剧情还不是很吸引你的时候，你就抽离出来了，你就发现它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漏洞。但是我觉得这穿帮镜头啊，还是取决于主创的认真程度。比如说前一段有一部网剧非常的火啊，叫《白夜追凶》，但是二现在也出来了。然后就是有一个镜头里面就是那个尸体躺在那儿， 嗯， 但是尸体在喘气儿，你知道吗？然后弹幕说：“ 你看， 尸体竟然还动。”紧接着又有弹幕，然后这个观众又说了：“不动怎么着？还真找个尸体放那儿吗？”你看他其实自动就给你化解了，他知道整个这个团队，哎，这个剧特别棒了。那即使喘气儿了，我也是可以在我允许范围内的，我可以理解。但是你刚才说的合同的事儿啊，包括两个人就空着手就走了，就这种漏洞可能是大家不能原谅或者说不能理解的。就是你明明看到了，或者说这太小儿科了，你还出现，那我就开耳了。 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关于吐槽呢，还有一个就是这投资人和创业团队的关系。再见。 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自命，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No, no, no, no. 对，二 二郎神向天泉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郎神向天泉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记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三月踏进北海边，群岛春烟柳如烟，我听你唱惊喜，坐梦一下车闲片，红杏枝头吹莺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头捋一圈，长亭外古道边，风走地连天，古城春风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源乌鸡白凤丸。同源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你养蛙了吗？ 没有，我连车都养不起了。 投元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养做得好，安全系数高，放心驾车回家早。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信息。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由北向南的方向车多，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以及上清桥的出京方向车流量大。京城高速太阳宫桥到望京西以及来广营桥到京城收费站出京方向车流量大。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再来关注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北京地区受高空偏西气流和地面弱气压场控制，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3，不适宜晨练。明天的最高气温为25摄氏度，体感舒适，适宜穿毛衣类服装。明天的洗车气象指数为1，适宜擦洗车辆。生活气象指数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故事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大水的工资要赚款赚。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太极 快乐出击，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我们接着来追南方有乔木啊，我觉得我们怎么感觉是一边吐一边追啊， 这就叫 一边打一边追， 这就叫无可奈何啊。这个刚才搭档香露说了啊，南方有乔木题材很新鲜，其实它也涉及了一对关系，就是投资人和创业团队之间的关系啊，这我还真不太懂啊，它应该是什么关系啊？ 你看看戏里是怎么编的啊？无人机这是一个行业背景是吧？同时还有女性创业，南桥呢面临的困境有两个，一个是资金方面，这是创业团队经常遇到的问题，缺钱吗？需要引入投资人，但是呢，他又不想因此稀释他自己的股份， 对不对？就是说他想把这个公司融来更多的钱，估值更高，他又不愿意把自己的股份让出来一些给这个投资人，投资人傻呀，这很难的，对不对？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投资人和创业团队有利益一致的地方，也有利益冲突的地方。 嗯， 啊，在剧里呢，他不就有这么一个情节吗？借了10月2000万，到期还不上，人来催债了。你还不上也可以，有条件啊，把股份给我。 嗯， 我们来听听。 离还款还有12个小时31分钟，我们谈谈还款的计划吧。 你看过我给你发的邮件了吗？ 看过了。 所以你也知道，搞技术研发的总会出一点状况，我们想再延几天还款。 延期可以啊。 这么痛快？ 按照我们的合约，如果你没有按时还款，就按现在的市值对我开放股权，到时候你想延期多久就延期多久。 你这么想当股东啊？你不怕我们赔钱吗？ 不要吓唬我。 超期一天，利率上浮10%。 你这是在求我是吧？ 不是你说的吗？生意是要谈的。 这个生意我现在不想谈了。 温迪，准备新合同。 爽快。那我现在就送我们极客飞行一个见面礼吧。我追加3000万，不要任何的投资股份，按银行的利息借给你3个月，给你的研发提速。 你又在打什么主意吧？我不是什么钱都收。 我借给你这3000万呢，就不是新品上市这么简单。 有什么要求？ 公司要展开对无人机多领域的合作，简单来说就是要做个谁都没见过。 要什么回报？ 暂时没有。让无人机改变世界。 米夏，如果有一天你要研究你的金三角， 嗯， 特缺钱，缺很多钱，这个时候人家借给你啊，可是你到时候还不上，对，人家说了，那以后就金三角跟我姓，对，你会怎么办？ 我会怎么办啊？跟你姓，那我不能放弃啊。 嗯， 我都投入了这么大的时间成本、精力成本， 嗯， 是吧？我的情怀成本， 嗯， 然后说跟着你的姓不行，我得誓死捍卫我对他的所有权，绝对股权。 你还不了钱呢？还不了钱呀、啊？ 那就和金主套词 啊， 打情感牌。 那如果有一天你给了我一点点股份，然后你这个金三角话筒已经上千亿的市值，上万亿的市值了。 嗯， 你觉得当年你给我那30%的股份给多了，不想给我那么多了？ 那都已经给出去了，我还能说什么呀？ 你看，你像你是个好人，对不对？所以我还得投你啊。 重承诺。 但是，你知道前两天就是有一个律师，他在他的朋友圈里发了一篇文章，我看到了吗？那个跟大家念念啊，我觉得挺有感触的。他说晚上和哥们儿喝酒聊天。对方呢是一个券商的老总，我是投资律师，见多了企业的兴衰和人性的挣扎，我们都感叹契约精神、诚信精神的缺失。创业者和投资人之间总是处于动荡博弈之中，尤其是早期的创业者，一旦创业成功，往往会回头责问投资人当初为什么提那么苛刻的条件，要求重新调整股权架构。投资人说，当初我投你们企业的时候，你还什么都不是呢，工资都不见得能正常发，随时都可能会垮掉。我信任你，给你钱，我承担多大的风险？提什么条件不正常？再说，你已经答应了，也签了合同了，你以现在的状态来评估当时的估值，岂不是胡闹？也有一些企业呢，投资之初发展势头很好，估值很高，后来出现各种问题，业绩跳水，投资人要求兑现对赌条款，双方各种打架，甚至投资人以创业团队侵占资金为由把人送到了监狱。 哦，这个矛盾还真的是挺激烈的啊、哦嗯。那第一种情况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一种契约精神吧。我觉得第一种情况投资人说的是对的吧。 嗯 嗯。 就相当于哎呀，我怎么嫁错你这个人了，好像把自己卖就是卖 卖给投资人哈，好像 就把自己贱卖了， 哎，这个意思，我应该值一个更好的钱。 对，但是你俩都结婚了，这个结婚证都领了，这契约都签了， 对， 你再反悔，我觉得这个是说不过去的。 对，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眼看这个创业公司不行了。啊，投资人说那不行，我要钱了，你这个已经不能东山再起了，不给我钱是吧？不给我钱，找一理由是吧？你侵占我们公司财产什么的，说多坏啊！ 对，这个水还是很深啊。 米夏，你这么善良，你还要做金三角吗？ 我觉得我周围的这些搭档值得我这么做，谢谢这个我所在的那个 team。 戏里呢最后是南桥欠的钱常建雄替他还上了，不过又要说了，这个还钱的来源比较特殊。 话说这个常建雄的父亲啊是一家大公司的老板啊，他用来替南桥还债的这个2000万剧中其实交代了啊，是用他妈妈留给他的信托基金。这个来源其实说就很特殊了，他一种家族的信托基金。那这个家族信托基金的设立一般是基于财富传承的目的，它是就是赋予家庭的一种财产传承方式。 所以当时我看到这一段我在想，哎妈呀，他是不是存了几千个亿给他做的这个信托基金里面，然后取一次就2000万呀？ 这个是有多有钱啊？ 是得多有钱，一次能拿2000万，是不是？ 而且他的父亲据理交代就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板啊，而且好像和这个南桥的父亲还有这个世交，是吧？ 关键是个基金信托基金是个什么样的模式呢？他有这样的模式，就是当一个人是家庭收入主要来源的时候，那如果他突然去世。或者是失去劳动能力，孩子呀配偶啊就面临困境的话，为了预防这种情况，他就设立信托基金啊，并且根据实际情况呢要约定各种条款，包括信托的期限，还有就是你领钱的条件，比如说最基本的有什么年满18啊，结婚呐、啊，或者是婚姻有变故啊，或者是面临法律诉讼啊等等。还有就是说，其实家族信托基金是很在意这个家财能否让自己后代啊所继承的，所以他们会约定很细很细，包括呢就是他结婚能拿多少，或者再婚能拿多少等等，以及呢他这个钱啊他是分阶段取的，不是说设立这个信托基金大部分情况啊就是一次性就给你这么多钱，他也是让你分阶段的来拿。所以他这一下子拿出2000万来，我感觉也挺有意思的。 对，还有就是我们前不久不是追过《美好生活》吗？里面有一个细节，就是边志军破产离婚之后，为他的儿子设立了这个家族信托基金，然后可以免于被用来还债的这样一个情节。 哎，对，不是说，比如说米夏哈，你做这个金三角话筒啊，那么你公司经营有可能要负债吗？但你现在手头呢已经有1000万的这个积蓄了， 能不能让我在嘴上痛快一下呢？ 好，2亿的啊，这个积蓄 了，一亿飘10亿的啊、 然后呢，你就可以设立这个信托基金给你的孩子，当你的公司破产或者要去还债的时候，这2亿不能动 哦、 就是这么一个，就是让家族后代能够享受到你现有财富。延续下去。但是戏这么编就有点不太靠谱了，是吧？一次能拿2000万，所以我说这信托基金怎么也得有几千个亿啊。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哎，米夏，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希望你的家族财富是像戏里所写的这样就传承，还是说你都捐给慈善组织、基金会啥的？还是 你问我这个问题，距离我太远了， 太远了。 对， 我觉得家族财富的传承啊，我这个 50米还是100米？ 像我们这种没有财富自由，还没有达到财富自由的这种人啊，你还需要为了这个养家糊口然后去工作的人，我觉得你的家族财富可能不仅仅是金钱吧。比如说你给孩子一个正确的三观，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也是一种财富。 对，比如说我们的录音也能够传承给子女。 这样子女在失眠的时候就可以听一下，然后就可以睡了。 孩子说爸爸妈妈就是我小时候的噩梦。好，那这里是四点有戏，我们今天呢是边看边吐槽这个南方有乔木啊。还有一个话题就是白百合演的这个创业者南乔。你像从女性的角度来说，你觉得这样的创业者正常吗？ 我觉得不能说正常不正常吧。对一个事儿极端痴迷，可以达到3年不回家，然后对自己正在谈恋爱的男朋友置若罔闻，我觉得你如果从正常的这个世俗的判断去衡量他，他肯定是不合格的，是吧？但是如果他特别痴迷，做出成就来了，你也可以说他为这个事业啊投入了所有。 你说的这些我都同意啊，3年不回家我也同意，或者说你很痴迷我也很同意，但是我就有点想不通，他安排了很多和这个十月相处的这个桥段，哪有那么多的时间呀，还出去打 CS。 其实你还是抽离出来了，说明这个剧不好看 啊。 你在逻辑上你在衡量它合理不合理啊。 对啊， 他其实就是披着一个这个套路，就是说那是搞人无人机的，但是它是一个都市偶像剧。那他得谈恋爱呀，他得谈情说爱呀，要真正告诉你无人机怎么做，那不变成了一个知识类的节目，你不愿意看呀。 对，这又回到了很多都市情感戏的套路，就是男女主角永远有时间，永远不用上班，永远有这个腻在一起的可能和机会，对不对？导演林岩说，这部戏的大背景首先是科技创业，更进一步是年轻人科技创业，这是一个很大的亮点。剧里面没有所谓的职场剧常见的人际厮杀，更多的是和市场的厮杀，和科技本身的厮杀，和自己的斗争。看出来了吗？ 没有。你的语气语态已经表明了你否定的态度啊。这部剧现在播了10多集了啊，我们还在边看边吐。 当然人导演还说了，我们努力描绘的是现在年轻人普遍的状态，年轻人已经不像原来那么遵从过去的一些规则了，比如说原来的那种先成家再立业，很多人已经不信奉了，事业要有，爱情也不可或缺，大家基本上已经能够很理性很科学的把爱情和事业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了。 哪有完美啊，是吧？完美生活是个美丽的梦想 啊。反正我身边没结婚再开始创业的，基本上结婚这事儿就放一放，结了婚再创业的，那也不能够说爱情和事业或者婚姻家庭和事业就完美融合在一起的，没法完美，只要你摊上创业。 因为这部剧应该叫美好生活，或者叫理想生活二，是吗？这部剧啊我们还会继续追几集，是不是弃剧呢，我们三个人再考虑一下啊。其实现在2018年第一季度已经接近尾声了啊，就马上就进入4月份了。因为这个追剧呢，我们也特别就是考察了一下，就是现在电视观众和网络的观众对什么样的电视剧最喜欢，就什么样的电视剧是最吃香的啊，咱们可以看一看。现在互联网技术还有移动终端啊都飞速发展，那台网之间的功能差异其实大家体会到了，它在不断的 分化 啊。然后台网受众呢它分化的也越来越明显，比如说有数据就显示了，2014年的时候我国电视主体观众这个群体呢其实已经向中老年倾斜了，就年龄越大看电视的人越多，35岁以上的观众比例达到了 54%。 自己感觉一下，咱也对号入座啊，就是你比如说你爱看电视，你是不是35岁以上。然后电视收视群体老龄化趋势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老人还是喜欢这种传统的获取信息的方式。 说到35岁以上，为什么停一下然后说啊你我们俩可以对号入座 啊， 你为什么不在10到29岁这个之间说了那句话呢？ 来，我再来一遍啊。那截止到2017年去年的6月份，我国网民他是以10岁到39岁的群体为主的，其实是中间是有交叠的，你发现吗？30多岁的时候啊，占整体网民数量72%，其中10岁到29岁的比例是非常高的，